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北京拥有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它的一块砖，一段墙，或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都浸染着历史的痕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日王府是怎么变成协和医院的？公主坟里究竟埋葬着谁？翠花胡同与张勋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达源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九门内外，畅谈古今，让老北京的历史动起来。 上回我们讲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了协和医学堂，并想买下裕王府扩充地皮。末代裕王的母亲佟佳氏不堪巨额债务，只得将裕王府抵给了协和。 一开始，协和也想拆掉老建筑盖新楼，但负责工程的美国设计师查尔斯·柯立芝的目光没那么短浅。他说，想到这些漂亮的建筑要被毁掉，我感到难过。按照柯立芝的改造方案，一座中西合璧的美丽校园在王府的围墙里诞生了。其实不仅仅是收购了裕王府，怡亲王在北极阁的房产、东单三条、东帅府胡同、外交部街等各处的私人住宅也都被协和纳入了扩张的版图。可惜，为了协和更规整，柯立芝还曾想把附近一块日本人的医院和学校的地皮也买下来，但是由于费用超标，董事会没通过。与李嘉诚开发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东方新天地相比，隔着东单三条、路北，当年辉煌的亲王府已经显得矮小了。难怪，前后都是遮云蔽日的高楼大厦，只有古老的门楼，还有大门两侧的一对石卧狮低调的暗示，这地方曾经不一般。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协和医院旧址”几个字，这就是当年的裕亲王府。裕王府的第一位主人多铎，那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与英亲王阿济格和睿亲王多尔衮三位异母同胞，都是努尔哈赤的大妃乌拉那拉阿巴亥的孩子。虽说这哥仨同属四小辈了，但多尔衮实在是太吸引眼球了，导致这三兄弟里其余两位常被人忽略。裕王多铎，乾隆称他为开国诸王战功之最，打朝鲜的是他，追打李自成的是他，杀史可法下令屠城扬州十日的也是他，擒住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的还是他。对清王朝说得上是战功卓著，但其实真是白骨累累。顺治皇帝为了嘉奖他的皇叔多铎，特许裕王府门前的狮子改蹲为卧，卧狮的意思是天下已定，您该享清福了。可惜多铎的清闲日子没过两年，在36岁上就去世了。曾经的多铎是杀人无数，而今他的家宅最后却变成了医院。曾经要了多少人的命， 现在就让你救更多人的命回来。王府遍医院，誉王也算是开了亲王卖祖宅的先河了，而且卖的居然还是洋人。很多誉王宗亲都是事后看报纸才得知消息，但比起卖宅子来，让他们更加愤慨的还在后面。最后一代誉王府的主事人太福晋佟家氏还干过更出格的买卖，他以统一管理为名，把誉王家的历代祖坟从原址全都迁到京城东边集中下葬。在迁坟的时候，为了更好的保护先人，全都用崭新的普通木棺材替换了珍贵的楠木棺材，随葬品也一扫而空，倒手就变成了真金白银。这事儿很不地道，导致王府的多位宗亲联名上告法庭。但民国的法庭与前朝的立法截然不同，最高法院不是宗人府，案子自然也是不了了之。现如今离东单的协和医院不远，您在往东3公里，也就是今天的国贸 CBD， 那就是昔日的誉亲王家祖坟了。解放初期，誉王坟划归北京金属结构总厂所有，1966年工厂将地宫拆毁，建筑条石木料也全都拉走。1985年北京市规划局批准在誉王坟所在地面上兴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就是今天的国贸。原誉王坟附近的住户，包括昔日看坟的住家后人，全部搬离。物是人非，今天繁华的 CBD 已经找不到亲王祖坟的任何痕迹，但只要我们往东再走一点，不到2公里有个交通枢纽，八王坟长途汽车站，这地方和多铎就有些关系了。八王坟就是多铎与多尔衮一奶同胞的亲哥哥英亲王阿济格的墓地，他是努尔哈赤第12子，被封为英亲王，在王爷中排行第8位，所以人称八王爷。多尔衮死后，在宫廷斗争中失败的阿济格被幽闭赐死，就葬在今天的八王坟。努尔哈赤的大妃阿巴亥的3个儿子中，论谋略高属多尔衮，论战功大属多铎，论有勇少谋必属大哥阿济格了。但风水轮流转，还是造化弄人，反而是这位赳赳武夫阿济格的后代里出了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文武双全的这位词写的也是极好。阿济格的嫡生第5女嫁给了康熙朝的著名权相纳兰明珠为妻，他们生了长子，就是王国维点赞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纳兰性德，字荣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某天醒来，突然有人告诉我，其实我是个公主，金枝玉叶，只是由于各种奇葩的原因让我流落民间了，那么现在我该回宫当公主去了。估计是个姑娘都会在少女时代做过这么一个一夜醒来就变身公主的美梦。虽然说不是每个姑娘都能中遗传六合彩，但这个公主梦完全可以做一下，至少在接吻时翘起脚的那一刻，只要别有公主病那就行。中国应该是从战国开始才算有了公主的概念，天子嫁女子于诸侯，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谓之公主。意思是说，王的女儿出嫁，因为王地位太高，自己不能亲自安排，就请公们 来主持婚礼。慢慢的，这些地位高、很傲娇的姑娘们就开始被世人称为公主了。清朝从清太祖算起，一共是12位皇帝，除了同治、光绪和宣统没生孩子，前后有9位皇帝共生了86位皇女。以清制，皇后所生的女儿被称为固伦公主，侧妃生的呢，或者是皇后的养女，都称为和硕公主。亲王或是公侯们的女儿们就不是公主了，统称为格格。但和公主一样，格格也分不同的等级，比如和硕格格、多罗格格、固山格格等等。只是后来格格的称呼也慢慢的大众化了。记得小时候，奶奶曾经跟我说过，早年间在解放前的东北，人们管满族大户人家里的小女孩都叫做格格。我的奶奶从小就一直被叫做小格格。大清的公主格格们在去世后都会见自己的陵寝，辽宁、吉林、内蒙古都有他们的香消玉殒之地，遍布整个北方。但在北京地区入葬的清代公主格格们，能完整保留下来的陵寝几乎没有。而且根据清制，出嫁公主的原寝均由额驸的家族操办，所以原寝的实际情况参差不齐。印象里，北京好像没有以格格入名的地方，以公主命名的地方倒是不少，至少十几处。怎么说呢，北京人起名就地取材的居多，像什么马驹桥、凉水河、花香，地理特征明显好记，这是原因之一。其二，清朝公主一旦下嫁，死后就不得入皇陵安葬，也不能进公婆的墓地，必须另建坟茔。这个规定有点奇怪，两边都不算公主的户口，再加上北京的王爷人数也不少，大家过世了也要有地方住，这就导致今天北京的坟比较多，不仅仅是最著名的西三环公主坟，还有什么八王坟、索家坟、铁狮子坟等等，怪不得《盗墓笔记》一直这么火呢。听到这些以坟入地名，多少会觉得这地方是不是太过荒凉不吉利，真是避之唯恐不及呀。但人和人就是不一样。1997年，琼瑶阿姨和自己儿媳妇在北京逛街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公主坟这个名字，瞬间就泪奔了。随行的人说起，这是清朝民间的一位姑娘被乾隆皇帝认为义女，死后以公主之名葬了云云。后来地球人都知道了，《还珠格格》成了80后的最爱。在甄嬛和靖王出现之前，小燕子们牢牢占据着寒暑假里的电视屏幕。公主坟里埋着的肯定是公主，可究竟是哪位呢？坊间传闻很多，甚至还有个浪漫的故事，说汉人金泰从小就被满人收养，因为立下战功被封为元帅，在游园时与公主相遇，一见钟情。可朝中老臣从中作梗，搞得皇帝流放了金泰，贫病交加的金泰就给公主写信说，见信时我已不在人世。公主见信服下毒酒，追随爱人而去。皇帝无奈，将金泰葬于香山，而将公主远远地埋在了今天的公主坟。这个堪称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一定是外国人编的，根本不了解国情，外臣岂能和后宫的女眷游园相会啊？真如此，腰斩那都算轻判了。除了这个不靠谱的传说，关于公主坟还有一个说法流传甚广，那就是坟里葬的是清朝唯一的一位汉族公主。的的确确，在清史稿的记载中还真有个汉族公主，不过这可不是琼瑶阿姨笔下来自大明湖畔的紫薇，也不是什么乾隆皇帝微服私访收留的义女，其实这位公主也是大有来头，她是吴三桂的养女，孝庄太后的义女，清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儿，和硕公主孔四贞， 清朝唯一的一位汉族公主。大清王朝在建国初年曾经分封了四位汉族亲王，其中一位就是封地广西的定南王孔有德。孔有德山东矿工出身，原来是明总兵毛文龙的部将，毛文龙蹊跷地被袁崇焕杀死后，孔有德于崇祯四年，也就是1631年发动兵变自立为王，之后不久便投清，隶属汉军正红旗。降清后，孔有德出征朝鲜、锦州、松山等地，屡立战功。入关后，他又追随豫亲王多铎南征北战，为大清卖命。可惜好景不长啊，在被明军的象阵击败后，顺治九年，也就是1652年，孔有德被抗清名将李定国围困在广西桂林，受伤突围无望，他就手刃爱妻，闭门自焚。桂林城破后，孔家120多口全都被杀，唯有女儿孔四珍被部下拼死救出。消息传到北京，顺治皇帝大为震惊，下令撤朝痛悼。而定南王孔有德夫妇的死也令孝庄太后深为感触，于是他收养了尚未成年的孔四珍，并认为义女。自此16岁的孔四珍被册封为和硕公主，在紫禁城里安家落户，她也成为了清王朝唯一的一位汉族公主。作为大清手中的一张牌，康熙将她嫁给了孔四珍父亲的得力部将广西将军孙延龄。可惜孙延龄首鼠两端，终被吴三桂所杀，而孔四珍公主在丧夫丧子之后，也对清廷失去了利用价值。晚年凄凉的她回到北京，默默为一老妇不知所终。至于琼瑶阿姨听信的汉族公主孔四珍是乾隆在民间收来的义女，这个说法够荒谬，因为单按年龄计算，乾隆开始当皇帝即位的时候，孔四珍已经是百岁高龄了。满汉之争，杀父之仇，叛国丧夫，美人迟暮，围绕孔四珍都是一些催人泪下的刀光剑影。这位汉族公主过的日子确实难说幸福。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其实呢，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关公主坟的谜底就已经揭开了。1965年，北京兴建新中国第一条地铁线路1号线，有关部门对公主坟开始了考古挖掘，发现这坟里的确葬着公主，而且不是一位，而是两人。原来公主坟真正的主人是嘉庆皇帝的两个女儿，两公主分葬东西两边，其中一位是嘉庆的三女儿庄敬和硕公主，为嘉庆的皇贵妃所生，庶出。嘉庆六年，她下嫁蒙古亲王索特纳木多部吉。嘉庆16年3月卒，年31岁。另一位同葬在公主坟的是嘉庆的四女儿，为皇后所生的庄敬固伦公主，嫡出。嘉庆7年，四公主下嫁蒙古土默特部的马尼巴达拉郡王。9年后，在嘉庆16年5月卒，年28岁。由于这两位和硕公主和固伦公主是同年而亡，仅隔2个月，所以就干脆葬在一处了。公主们的生活条件相当优越，但都活不长。根据清史专家们的统计，在众多的公主中，10岁之前就亡故的占了将近30%，她们的平均寿命也就是20来岁。所以公主坟里的这两位公主算是长寿的了。曾任雍和宫管委会主任的林琴老先生就是庄敬固伦公主的后裔。林琴先生 在我所知道的公主坟当中记载，当年陵区很大，大约方圆有十几亩，陵园里草木繁盛，夏天高大的松槐等树木遮阴蔽日，看坟的人还在空地上种些瓜果蔬菜和小杂粮。陵地里有两座较大的坟墓，因为三公主是皇贵妃所生，所以西侧的三公主墓较小，四公主是皇后的嫡生，所以东侧的四公主墓较大。和硕公主的享殿为绿色琉璃瓦顶，固伦公主的殿为黄色琉璃瓦顶。殿前方两侧有两排朝房，这是供祭祖的人休息的地方。清末民初，战乱四起，乱世中那些已经离去的人也不得安宁。在林琴老先生的记忆当中，公主坟还曾经被公然盗过墓。日伪时期，看坟的人勾结日寇和保安队，曾用三个昼夜时间在公主坟四周架起机枪，公开盗墓，把两座坟墓里的珍宝盗窃一空。事后林琴老先生带人从东北赶到北京的公主坟时，现场除了尸骨外就是几个空匣子，没什么值钱东西了。不仅被盗墓，公主们的安息地一直就没断过各种纷扰。著名学者王童珍在公主坟所考当中记录，占领京城的日本人在北京东西城墙上计划开两个口子修公路，开的口子就是今天的复兴门与建国门，笔直一条东西大道正好从公主坟中心通过。公主的后代们当然不会同意毁掉自己的祖坟，经全家商议，决定集资8000块银元疏通日伪。收到了钱，工程果然改道而行，从北边，也就是今天的城乡贸易中心门前绕道西行。而到了1965年新中国修建一号线地铁时，又出现了路线上的问题。这次公主的后人们顾全大局，痛快地交出了龙票地契。地铁竣工后，除了四个站房和几个通风口外，公主坟地面基本上保持原来的面貌，园区里还留有一些古树。没过多久，北京在20世纪末扩建三环路，为了建立交桥，公主坟陵园地面上的模样就彻底的消失了。今天公主坟上的享殿早已损毁不在，只有一座孤零零的翻新建筑力图维持古色古香，可惜也是大门落锁，乏人关注。除了一个坐标，曾经的公主坟什么都没有留下。两位年轻的公主，既不是大闹紫禁城乾隆的传说一女小燕子，也不是与顺治谈过恋爱的汉族公主孔四珍，她们只是遵从政治需要的活陪葬。为了祖国统一大业，为了父皇的江山，大清的公主们往往未成年就会嫁给了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男人。据记载，努尔哈赤的大女儿嫁人的时候只有10岁，而13、14岁就嫁为人妇的大清公主比比皆是，甚至还有几位没过门就已经死了，出嫁年龄在30岁以上的公主只有一位。但即便嫁了人，也从来不会有花前月下的幸福，每天早上老公给老婆请安的日子，估计没几个男人能咽下这口气。没办法，人家是君，你是臣，别说你贵，你的父母也要贵。爱情是什么？抑郁的婚姻后没几年，年纪轻轻就告别人世，既不能跟着丈夫埋进夫家的地盘，也不能回到自家的皇陵入土。梦想嫁白马王子，个个灰姑娘附体的姑娘们都该醒醒了，公主的梦可以做，但公主的日子并不好过。真实的生活可不是童话，自古至今的例子证明，公主和王子开始的只是一段不一定幸福的生活，而公主最终也只能找个地方，自己埋了自己。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上集当中，警官和佩辛斯等人竟然惊奇地发现，那个塞德拉博士完全不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样。 哼，萨姆哼了一声，他看过旅客名单，找不到这家伙的名字。我形容塞德拉的样子给事务长听，请他向船上的工作人员查询，船今天早上才靠岸，他们都还在上班，他立刻去办了。结果，老天呀，塞德拉不仅不在旅客名单上面，而且没有人记得船上有个长得像塞德拉的人。 他两眼冒火， 你看怎么样？ 有意思。罗威沉思着说， 我承认古怪的腥味更强了。 老绅士咕哝着说， 奇怪，真奇怪， 难道你们还看不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吗？佩辛斯大声说，这表示塞德拉博士到这个国家至少已经4天了。 你怎么算出来的，佩蒂？ 他父亲问。他不是飞越大西洋的，对吗？你记得我上星期四打电话给轮船公司，问从英国来的下一班船什么时候进港吧？萨利伯斯特威克写信告诉我他要来，可是没告诉我什么时候来。他们说星期六有一班船，另一班就是今天的，其他时间没有船进港。既然今天是星期三，所以我说这位英国老兄一定已经来纽约至少4天了，至少从上星期六开始，甚至更久。罗威皱着眉头说，塞德拉，真想不到。 你们不妨查查星期六的船， 雷恩轻描淡写地说。巡官伸手去拿电话，后来又坐了回去。 我有更好的办法，一石二鸟。 他按了一下按钮，布劳迪小姐好像变魔术般跳进办公室。 拿着你的步子了吗？好，发一封电报给苏格兰场。 给谁，巡官？布劳迪小姐惊讶于见到门边身强体健的年轻男子，说话结结巴巴。 苏格兰场，我要这个滑头先生看看我们这边是怎么办事的。 巡官的脸涨得很红。 你不是知道苏格兰场在哪里吗？英国伦敦。 是的，先生。 布劳迪小姐赶快说，注明给特伦奇督察 TRENCH， 需要伦敦金斯顿博物馆前馆长哈姆内特塞德拉的全部资料，他现人在纽约，告知离开英国的日期、外貌特征、社会关系、名声及任何可得资料，请守密，住好，马上发出去。 布劳迪小姐跌跌撞撞地走向罗威。 等等，你怎么拼塞德拉这个名字的？ SEDDLE2。 布劳迪小姐结结巴巴，激动得脸色发白。巡官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微笑了。 好，好，布劳迪。他口气平和，别昏倒了，没关系。天哪，你难道连拼字都不会吗？是 SEDLAR。 哦，是的，先生。普劳迪小姐说完就逃跑了。可怜的普劳迪，佩辛斯痴痴地笑着说，爸爸，你每次都把他吓得长不大，也许是有陌生的年轻男子在场。哎，雷恩先生，怎么了？ 他语带警戒。 雷恩满脸惊异之色，瞪着萨姆，好像从来没见过他似的，或者说好像没在看他。然后他跳了起来。 老天哪，他大叫，原来如此。 他快步在房间里绕圈子，自言自语。 怎么回事啊？ 巡官惊讶地问。 这名字，哈姆内特塞德拉，老天哪，简直不可思议。如果是碰巧，那么天下真是没有公理。 名字？ 佩辛斯皱皱眉头。 怎么了？名字有什么蹊跷？雷恩先生，虽然有些奇怪，听起来是不折不扣的英文呢。 戈登罗威的嘴巴张得大开，好像挖土机，浅棕色的眼睛里调皮的神色全部消失了，带之而起的是诧异之余的领会之色。雷恩停止了踱步，搓着下巴，爆出一连串低沉的笑声。 当然是不折不扣的英文，佩辛斯，你就是有本事击中事情的要害，一点儿没错。天哪，不只是英文，而且是有历史的英文啊，戈登，我看见你的眼睛也在发光。 他停住笑声，忽然坐下来，声音很严肃。 我早知道这名字在哪儿听过。 他说得很慢。 从我们见到那位先生后，这个名字就一直在骚我的耳朵。你把名字拼出来。巡官，佩辛斯，哈姆内特塞德拉对你们没有任何意义吗？ 巡官脸上一片茫然。 没听过什么坏事。 好，佩辛斯，比起你这令人肃然起敬的父亲，你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你不是读过英国文学吗？ 当然。 有没有专攻过伊丽莎白时期的？ 佩辛斯的双颊红彤彤的。 那是好久以前了。 老绅士沮丧地摇摇头。典型的现代教育，所以你从来没听说过哈姆内特·塞德拉。戈登，告诉他们哈姆内特·塞德拉是谁吧。 哈姆内特·塞德拉，罗威先生的声音有些呆愕，就是威廉·莎士比亚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莎士比亚？ 萨姆大叫出声，雷恩，有没有弄错啊？你们都疯了吗？老莎士比亚和这码事儿有什么关系啊？ 关系可大了。我开始认为，雷恩低声说，对了，戈登，没错。他思忖着说，摇摇头，你当然知道了，塞德拉，天哪， 恐怕我还是不懂。佩金斯抱怨说，无论如何，在这点上我可是同意爸爸的说法。当然， 塞德拉这个家伙该不会是流浪的犹太人吧？ 巡官讥笑说， 见鬼，他不可能有300多岁吧。他开心的大笑。 罗威先生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的意思不是指我们的朋友是亚哈随鲁。 雷恩先生笑了笑，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件事又这么夸张，可是我说的是，这位哈姆内特·塞德拉博士，伦敦金斯顿博物馆前馆长，纽约不列颠博物馆未来的馆长，英国人，有文化修养的人，藏书家。啊，塞德拉博士是莎士比亚好友的直系后裔，这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 斯特福镇的家族？ 佩辛斯思忖着问。 老人耸耸肩， 我们对他们根本一无所知。 我想，罗威缓缓地说，塞德拉家族来自格罗斯特郡。那又有什么关系？佩辛斯抗议说，如果塞德拉博士是莎士比亚密友的后裔，难道塞德拉家族和这本1599年的贾格尔版《热情的朝圣者》之间有什么瓜葛，结果引来这场风波？ 雷恩先生静静地说，亲爱的，问题就处在这里。军官，你发电报给苏格兰场的英国朋友，结果给了我们这么大的灵感，也许我们可以查出来，谁知道呢？热情的朝圣者自身不可能，可是那又……他又沉默不语了。 军官无助地坐着，看看他的朋友，又看看他的女儿。年轻的戈登·罗威瞪着雷恩，佩金斯则瞪着罗威。雷恩忽然起身，伸手去拿手杖，他们静静地看着他。 奇怪，真奇怪啊。 他点点头，出神地笑笑，离开了军官的办公室。德罗米欧愉快地低声咒骂着交通警察，把黑色的林肯轿车驶离第五大道。他熟练地驾车穿过车辆组成的迷宫，把车开到第六大道上，停在红绿灯前。哲瑞·雷恩先生沉默地坐在车子后座上，用一张边缘锋利的黄纸轻拍着嘴唇。他已经看了打在纸上的文字10多遍，眉头紧皱， 这是一封电报，日期是6月21日午夜12点06分。电报是在清晨送达威斯切斯特的哈姆雷特山庄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萨姆这时候发电报给我，真奇怪。 老人想不通， 三更半夜的，他从来不曾这样。紧急事件，不可能是。 德罗米欧弯身去按喇叭，一辆车和另一辆车在街角纠缠不清，两辆车像斗牛一样不肯相让，后面挤满了车子，情况简直惨不忍睹。雷恩看了看，后面的混乱一直蔓延到第五大道，于是往前弯腰，拍拍德罗米欧的耳朵。 我看剩下的路，我还是步行好了。只有一条街，你就在萨姆巡官的办公室附近等我。 他下了车，手里仍然拿着电报，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电报放进外套口袋，往百老汇大道的方向走去。他发现萨姆侦探社此时一片混乱，布劳迪小姐坐在前厅，好像也被混乱感染了。她神情紧张，悲伤地盯着佩辛斯。佩辛斯在栏杆后面走来走去，好像正在发火的士官长，咬着嘴唇，急切地猛看墙上的时钟。一听到开门声，他跳了起来。布劳迪小姐轻声尖叫了一下。 您终于来了， 佩辛斯说，用力抓着老绅士的手臂。 我以为您永远不会来了，您真是救命宝贝。 雷恩先生吓了一跳，因为佩辛斯展开双臂拥着他的脖子，热烈地在他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亲爱的孩子，雷恩抗议道，你在发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巡官的电报上一副压抑的语气，什么也没告诉我，他还好吧？ 好得不得了。 佩辛斯冷笑，接着他的眼睛发亮了，摸着耳朵上的耳环说， 好，我们现在来攻击尸体吧。 他推开巡官的门，门后是一个满眼红丝、脸色苍白的老迈绅士。他僵硬地坐在转椅上，好像意志坚定的蟒蛇，瞪视着桌上的东西。 万岁！ 他大声叫道，踉跄地站起来。 老天，佩蒂，我告诉过你可以依赖老混蛋的。坐下，雷恩，坐下，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雷恩窝进皮沙发里。 老天啊，这是什么欢迎仪式？你们让我觉得是浪子回头。好，告诉我怎么回事，我快急死了。 萨姆抓起他殚精竭虑研究的东西。 看见这个了吗？ 你知道我的眼睛好得很，当然看见了。 巡官咧嘴笑了。 好，我们要把它打开。 雷恩看看萨姆，看看佩辛斯。 可是，好吧，随便你，巡官。你就是为了这个叫我来的吗？ 我们发电报请您来。 佩辛斯快嘴快舌，是因为有个疯子坚持打开信时，您必须在场。 爸，打开吧，如果您再不打开，我都要疯了。 这就是大约七个星期前，那位诡异的彩虹胡子绅士寄放在巡官的保险箱里的那个长牛皮纸信封。 雷恩从萨姆手里接过信封，赶紧摸摸颠颠，摸到信封里方形的小信封时，他的眼睛眯了起来。 这个神秘的举动需要你们解释一下，我想先知道一些情况。不，亲爱的，过去有好几次我告诉过你要培养耐心的美德。军官，请动手吧。 萨姆简单扼要地把5月6日那个经过乔装的英国人来访的故事说了一遍，佩辛斯在旁边不断补充，故事也就变得非常完整，对来访的人的描述尤其详细。巡官说完后，雷恩若有所思地看着信封。 可是你为什么事先没有告诉我呢，巡官？这可不像你。 没想到有此必要。好，我们动手吧。 等一下，今天是这个月的21日，你那位神秘的顾客昨天没有按时打电话给你。 可是他5月20日打过电话来。 巡官苦恼地说，我们一整天都坐在这里。佩辛斯没好气地说，一直等到昨天午夜，一点他的消息也没有，现在又…… 你们是否有和这个人的谈话记录？ 雷恩淡淡地说， 我知道你们这儿有监听器。 萨姆按了一个按钮， 布劳迪小姐，把信封一案的谈话记录拿起来。 他们痛苦地坐在那里，等待老人巨细靡遗地研读他们和访客的谈话记录。 他放下报告，非常奇怪。没错，这家伙是故意伪装的，笨拙，真笨拙，显然非常不切实际。那胡子， 他摇摇头。 很好，巡官，我看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这是你的荣幸。 他站起身，把信封丢在萨姆的桌上，坐在办公桌旁的椅子上，身子往前倾，表情专注。佩辛斯赶快绕过桌子，站在附近的椅子后面。他的呼吸急促，平常安静的面孔变得苍白，显得很急躁。萨姆用发抖的手指把放在靠近雷恩那一端的桌上的垫板抽出来，把信封放在上面，靠在转椅上。他汗流不止，然后抬头看看雷恩。他们隔着桌子坐着，无奈地笑笑。 好吧，开始吧。 他嘲笑着说， 我希望不要有东西跳出来说愚人节快乐之类的废话。 站在他后面的佩辛斯因为紧张的无法喘息而叹了口气。巡官抓着拆信刀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刀子插入牛皮纸信封的封口。他轻巧地割开封口，放下刀子，捏着信封尾端往里瞧。是什么？佩辛斯叫道。 佩蒂，你没说错。他咕哝着说，是另一个信封。 他拿出一个方形小信封，浅灰色，也是封着的，正面空白。 封签上是什么？ 老绅士赶紧问。巡官把信封翻过来，脸色变得像纸一样灰。佩辛斯在他背后观察着封签，气都喘不过来。萨姆舔舔嘴唇， 上面说， 他的声音沙哑， 上面写着，天哪，写着萨克森图书馆。 这是第一个迹象， 显示那位戴着彩虹胡子的神秘客人可能和不列颠博物馆的连连怪事有所牵连。 萨克森图书馆，雷恩喃喃地说，真诡异。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萨姆叫道，老天呀，我们撞见什么了？ 老人吃力地说，显然是巧合，军官，这种事有时会发生，不过这种巧合也够叫人认为声音低得听不见了。他没有把视线从巡官的嘴唇上移开，可是看起来他的眼睛也没有看见什么，因为那上面有层亮光，好像面纱落下来了一层掩盖跃入眼中的雾性的面纱。但是我不懂，佩辛斯有些茫然。雷恩颤抖了一下，面纱不见了。 巡官，打开吧。 他说，身子前倾，双手托着下巴。萨姆再次拿起拆信刀，把刀子插入封口，慢慢的施力，纸很硬挺，不甘愿的投降了。雷恩和佩辛斯都不曾眨一下眼睛。萨姆粗大的手指伸入信封，拿出一张浅灰色的信笺，和信封一样的色调，折叠得很整齐。他把信笺打开，纸的一端印了一些字。巡官把纸翻过来，上面印的字很简单，萨克森图书馆，字是灰色的，色调比较暗。他把纸摊平摆在垫板上，放在他和雷恩之间，他们都盯着纸看，办公室内一片死寂。原因是，如果那个假扮的英国人是个神秘人物，他保存在巡官手里的秘密就更神秘了，不止神秘，还有些阴森森的感觉，这一点道理都没有。信笺上端印着萨克森图书馆，剩下来的部分就像刚从印刷机上滚出来的纸张一样光洁，只有几个字，或说是符号，写在靠近中央的地方，就在印刷体的抬头下面。仅仅如此，不是什么可解的信息，不是签名，不是钢笔或者铅笔做的记号。雷恩年老的身体忽然因激动而颤抖起来，他蜷伏在椅子上，眼睛直视着信笺上的字体。巡官的手忽然觉得无力，纸从他的指尖滑落。佩辛斯一动也没动，过了很久，没人动一下身子。后来，老人慢慢地把视线从信笺上移开，看着萨姆。在他清澈的眼睛深处，能够看到胜利的意味，那几乎是狂喜的光芒。下集当中，巡官他们突然发现了奇怪的字符 3HS 小写的 W 和 M， 而这一些字符让雷恩老人感觉到万分激动。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